AKB ガーリーは、 好啦，各位啊，咁啊，翻嚟今节嘅 AKB 嘉年华嗱，我哋呢一节咧，我哋又有个帮手上嚟嘅，咁啊，帮手上嚟做乜咧？就讲咗话俾你听，有啲咩好食嘅，介绍啲食嘢俾大家嘅， 尤其是 NGT 嗰边 ，NGT 地头噶啦，咁啊，我请啊阿豆， 你好，今日上完，今日又上啊，又圣地巡游啊， 系啦系啦， 但不过今次就圣地巡游，梗系就轮到新色市啦， 咪同埋东京咧， 系啦， 东京啊，当然啦，当然啦， 呢兩個地方都有去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 講新息嗰邊先。 新息啊？梗係講 NGT 啦。 啱啱。 咁啊，我話俾你聽啦，嗱，好多地方咧，其實咧都附近咧，你睇個 video 咧都好近嘅，咩萬象、咩萬代橋啊，依、這個珠路國際 萬代嗰個 centre 嗰度啊嘛。 唔係啊，萬代先喺嗰度啦，咁啊萬代橋啦，咁啊跟住咧就珠路國際會議展覽中心啦，即係我講嘅，即係俗稱嘅珠路塔啦。咁啊跟住咧好嘢食咧，就如果朝頭早咧你譬如想食即係海鮮咧，新鮮熱辣嘅海鮮咧，咁啊附近有個萬代島市場，萬代島市場咧有啲燻燒嘅海鮮嘅，咁啊亦都有燒生蠔，咁啊當然好正啦。咁啊 近車站。 唔近，近都要行一段路嘅，起码一公里喎。 我知道，但系个问题，如果我由车站行去你嗰个岛度，要大概几耐度 咯？哦，咁啊要20分钟喎，你最好搭巴士喎。 哦，咁咪如果巴士嘅话，我喺边度搭会比较稳阵？ 嗱，你上网佢就唔知几多号嘅，因为我嗰日咧就即系食饱嘢，咁啊周围行啦，咁我就行咗20分钟啦。咁你要喺万代口嗰、那个新车站总站嗰度。有噶啦，咁啊，讲翻啦，你话如果 NGT 咁有咩嘢做咧啊？ 啱， 咁啊，老实讲个剧场就平时啊12点钟开啦，公演嗰阵时候公演唔开啦，大家都知噶啦。 我知啊，我上过白撞一次咯，去到，因为我知道嗰日冇公演啊嘛，谂住试下会唔会佢嗰个剧场咧会有开啊，或者因为我以我所知咧，剧场入。你要開個門都開咗，你先可以入到去劇場入邊嗰個賣 goods 嘅地方先入到去嘅。如果劇場唔開咧，就個連 goods 嗰個門口都唔開嘅。 係啦，冇錯啦。 間間差唔多嘅咩？唔係間間都要開咗劇場先入到去買 goods。 唔係，你 AKB 冇噶嘛？你 AKB 有間 AKB shop 噶嘛？ 係啊， 係啊。SKE 有間 SKE shop 噶嘛？都係全部都喺 cafe 入邊噶嘛。 啊。 NGT 就唔係噶嘛 ？NGT 就喺入喺個公演嗰個 劇場 入邊㗎。 隔離，即係入咗，即係嗱，你要入咗嗰個 lobby。 係。 lobby 咧就有兩。你上咗去4楼， 系啦， 4楼咧有个 lobby， 咁 lobby 咧就附近咧，即系我讲翻系入去 lobby 入边啦，即系嗰个门口就跟住去 lobby 啦 ，lobby 咧就有两个位入嘅，一个咧就系剧场，咁啊两道门，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再入啲咧就系个小卖部啦，就系卖嗰啲嘢啦，咁 NGT 嗰啲 goods 咯， 系啦，冇错啦， 有冇买米啊？ 买咗啦， 真系有米卖噶？ 有啊，系死啦！我帶漏咗啲嘢添喎， 唔緊要啦，呢啲後 下次 啲唔緊 要。我帶漏咗嘢，你講翻埋我有買米啊，真係嗰啲係咩米咧？我帶漏咗，就嗰只就係點咧？就係話咧，因為今年有公演啊，咁有三個成員係代表 NGT 噶嘛，一個就柏木由紀，一個萬如，一個就吉祥美男。咁啊，佢嗰度咧就呢個新星米歌王國咧就整咗三罐米。是用罐头的，好像那些空气罐一样的，那么整了一些买，那么我就一时之间赶出门口就不记得带回来。 哦，啲头补啦。 就 但个罐是怎样的呢？是几大罐到呢？尤其是。 咁大罐啦、 啊。几重啊？ 不是 好重的啫。 不是个 size 是好像可乐罐咁嘅 size。 可乐罐嘅 size 啫嘛。 就印住佢三个 local。 即大概300-330。 冇 local 啫，只写三个嗱。一个粉红色，一个天蓝色，一个就黄色，咁就系净系写三个成员嘅名 字。哦， 咁啊里边咧我就唔知乜嘢嚟，跟住错下错下我就知道哦，米嚟嘅 ，即系冇样冇成，就系一个大概350毫升嘅长身罐，跟住上面写个名字就算数。 有啲。 日文解釋咯，睇下直嘅嗰個名咯。 哇，咁嘅 啫，你真係要 600 yen 啫喎， 要睇下。 唔係咁啊，你都要睇價錢同埋600 yen 啫喎。 同埋其實佢 main point 只係想你因為你中意 NGT， 所以順便買埋啲米嘅。 啱啱做飯要買米，冇米要做飯咧。係 啊，冇米點煮飯啊？ 做飯你要煮飯 嘅。不過講又講，你話如果食嘢咧，咁啊，梗係三文我嚟煮㗎啦嚇。咁但係如果要現成嘅都有咯。啊，啱啱你哋都睇到啦，有四個傻婆已經買咗翻嚟啦。 我得呢啲後話啦。 嗰啲米餅陣間先講啦，啲米餅嗰啲嚇。啊，係喎，喂，咁你我記得你好似話你係去 劇場啊嘛？ 劇場嗰陣時唔係，因為我記得你係新識嘅，咁啱佢哋去咗 AKB 做公演，你喺入面喎。 咩啊？ 哦，佢哋你夾新識嗰日，佢哋咁喺 AKB 做 出張 公演上圓坑一面， 係啊，我知 啦。所以你好似試唔到佢哋嗰個嗰個特別 menu 喎，好似係你係咪啊？ 係啊，冇錯啊。 哦，是。 咁你好多 menu 都試唔到，一間先講啦 ，AKB 嗰度，我翻新識嗰度啦。咁啊，試唔到啫，咁啊入咗劇場入邊咯，戇居居咁樣。啊，你又知道我啦嚇，入咗劇場嗰度搞搞陣啦。 有咩搞搞阵啊？ 咪 周围影相又成， 系咯，又周围影， 咁正常噶。 咁啊，影埋啲车头相咯。 你有冇摆低啲嘢喺个剧场度先？啲垃圾， 咩垃圾先？ 算啦，呢啲 你啲抽水啲嘢就唔好就算 啦。垃圾先，你讲清楚。 唔系，呢啲抽水嘅嘢， 抽水嘢嚟， 抽水嘢嚟噶。 咩垃圾先？你讲清楚。 得，唔好咁 啦。我扯翻去，入翻嚟先。喂，咁剧场嗰度有咩影咧？可以。 劇場就咁嘅，劇場咧就首先有個黑板，咁啊成日公演咧，佢哋就話，譬如嗰日車厘子、加元利子啦，就嚇咁、就佢嗰日生日嘅，咁咧佢就會即係、就是、個黑板就話嗰日佢生日，咁咧跟住就可以影啦。咁如果你啱啱嗰日啱啱我撞正個 member 嚇，嗰日唔知好彩定唔好彩，因為點解咧？原本我就冇諗住去劇場嘅，點不知咧就係因為咧落雪啊！然後湯茶落雪啊，咁啊落大雪，搞到我咧個行程咧就提早要入新色市，咁啊提早入咗去呢個劇場嗰度，咁啊啱啱就差唔多咧，我離開酒店嗰陣時候，劇場就公演啦，咁我就入到去，咁我就睇到咧就佢擺門口咧就通常咧就擺咗都係嗰啲慶祝嗰啲花啦， 花牌 啦，跟住咧有啲佢嗰啲咩 fans 咧就會擺住一啲精品喺門口啦， 嚇啲禮物啲小禮物啦， 係啦，咁跟住咧就。劇場裏面咧就咁嘅，就通常咧就先係咧佢個玻璃嗰度好得意嘅，先係一定係嗰26個嘅 member 就全部咧就分開咗，有啲就叫做 N3 成員嘅16個，咁就 係啊，我知呢、這個。 哦，呢、這個每一個劇場都有啦。 唔係呢個係佢咁樣分嘅，因為佢咧咁即係正式成員就16個，再加上 10個 研究生，所謂因為仲係研究生階段，所以佢唔係算係精選。 啊，咁啊，跟住咧就有啲海報啦，影咗啲海報啦，咁啊好多海報嘅，即係譬如咧嗰陣時候咧入到新色市咧，即係入到新色園應該話，我真係見嗰個另外一個 Ichigo 嗰個偶像咧，即係你都知道新色原本 係仲有一對偶像，我知 嗰、那個咧就反而見得多喎，即係行下下車站咧都會見到佢嘅月齡，但係咧即係未見到嗰班 NGT 嗰班成員嘅，不過咧入咗新色市咧就周街都見到啦。佢而家入到新色市個車站咧，就見到 TYO 嗰個廣告啦嚇。咁、跟住咧就朝頭早你起身咧，經過咧有個 mon 咧，就見到太野菜香咧，就喺度講翻佢一年前咧，即係啱啱由呢個冰庫園走嚟新色市嗰個廣告啦嚇。咁、跟住咧就周街咧，譬如咧第四銀行咧就有四個僆妹咧就揸住張卡嘅，叫你借錢嘅，咁你又試下借啦嚇。咁啊睇下會唔會生後早揾你，定係生後新人排揾你啦。 呢啲再慢慢再講啦。 咁啊跟住咧就喺個劇場有大把海報啦，咁啊有到好多 NGT 嘅海報啦。 其實個商場都有嘅，我覺得我 商場就咁就少啲，不過咁。商場咧就突然之間，因為咧佢就配合呢個商場嘅宣傳咧，即係 Love 啦，同埋 Love 啦 Two 嗰個萬代嗰個 City 嗰個商場咧，咁啊因為聖誕節關係咧，就佢就會有四個靚妹咧就喺度咧，就會有幾個問題問你嘅，咁咧佢就會動咗四個靚妹，不過咧就有兩個咧就擺咗去 Love 啦一嗰個商場嗰度 ，Love 啦二商場又擺多兩個，咁咧就我初初咧就唔知點揾，咦突然間我揾到兩個，另外兩個揾唔到咧，咁啊後屘就話奇怪冇理由噶。咁啊，收尾走去隔離嗰度先至揾到嗰兩個蹤影先。 因為呢兩個商場都係其實都係萬代依間公司嘅物業嚟噶嘛，所以佢可能要做啲細咧，所以可能有兩個就動喺一期，有兩個咪動喺二期咯。 冇錯啦，咁啊當然啦，萬代城嗰度咧就即係距離，譬如一個。我谂揾翻佢而家嗰首NGT 嘅神曲啦，咩 Stocky 三一 哦，咩 Stocky 系 啊，咁啊嗰只咧就系、是。 即係佢其中有幾幕呢，我諗呢，我諗都要講講嘅。譬如呢，一班靚妹就走咗去萬代城嗰個咁樣露天個咩 嗰、那個係咪嗰個露天廣場？ 係啊，露天廣場啊嘛。咁佢咁咧，而家就擺曬線冷燈飾嘅。咁咧就嗰度我又即係喺好近啦。 我記得好似仲有一個摩天，定係一個塔咁嘅嘢。 係啊，嗰、 那個 塔 係轉噶嘛，可以。 係啊，嗰、那個係公關塔嚟嘅。 係公關塔嚟，咁都喺萬代城嗰度噶嘛。 係啦、啊，冇錯。咁咧就附近咧就其中一幕我都講過啦，就話咧有得食意大利，類似食意大利粉嗰、那個嗰間嘢嘅。咁、我就都喺嗰度食過嘅。咁就咁啊，另外咧講開食咧，咁啊因為咧。啊，即系冇理由啊！去到依度啊，梗系要试下嘢啦。咁我都要插支旗噶，咁啊啱啱。 你讲起插旗，你乜你就死啦！你就威啦，人哋签下都话提起你啊！ 喂，诶，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嗱，讲咗先。 即系咁，我就自先做功课嘅，咁我就冇理由啦。去到嗰度，咁啊，梗系要试食噶啦。咁啊，有啲譬如吉珠当嗰啲，我哋已经 target 晒啦。咁其中一间就喺嗰度啦嘛。咁一试食嗰阵时候咧，咁我就即系咧有一间叫做 Omiya 嘅。嘅食堂啦，咁我依家食堂行咧就係、是、咧就係、是、嗰三個東北三個靚妹嘅，咁啊一個就係村民十香啦，一個就中井梨加啦，一個就山口真帆啦，依三件東北三娘咧就去嗰度咧做食少女，嗰陣時候去嗰度，咁又嗰度工，咁啊之前咧有個老友記，即系咧喺網上面有個老友記咧就試咗嘅，咁咧我就話啊貪得意啦，咁啊原本咧就諗住咧就第二日夜晚黑去啦，點不知冇門釘。我睇清楚个时间，佢个时间营业时间系上昼十一点至下昼一点，两个钟头。 哇，咁短， 即系做午市日咋？ 系啊， 晚市冇噶？ 冇啊。 吓？ 系啊，行到去就冇门钉啊。啊，咁啊，跟住咧， 哦，咁大家要留意 啊。咁啊，结果咧，24号嗰晚咧，我就冇咗门钉啦。咁啊，25号咧，我就的起心肝食完早餐之后咧，唉，差唔多时间，咁我又由酒店行去嗰度食啦。咁啊，一食完之后咧，咁我就喺度影相，喺度 WhatsApp 喺度掟相落去 Facebook 嗰度啦。咁啊，大家都睇到噶啦，喺我哋嗰边。咁啊，跟住咧，我嘅喺网上面有个老友记咧，就话俾我听，喂。不如咁啊，同個老闆娘講，我係香港人啦，咁我雖然識唔係好識日文啦，咁我就同佢講，喂，我係嚟自香港嘅。 啊， 你用咩咧？用咩 language 咧？ 有少少日文，有少少英文啦，即係起碼都識少少。 唔係，即係老闆娘有冇問你邊度嚟㗎？話 佢唔知，佢知道我係外國人，但係佢唔知道我係。边个？ 有冇问你边度嚟先？佢老板有冇问你？ 唔系佢自己讲咗啦嘛。 我自己去。 哦，即系你自己自爆嘅。 吓，因为咁嘅，点解会自爆呢？就系话咧，网上面嗰位老友记咧就同我讲，喂，不如咁啊，你同佢讲佢你系香港人啦。我上次都系咁讲。咁我咪食完饭咪同佢砸，即系埋单嗰阵时候同佢讲，喂，我系香港人嚟噶，啊，咁我咪喺嗰度埋单咯，咁啊，咁啊跟住咧。哦，你原來喺香港嚟噶，跟住佢又想同我講，但系佢又唔識英文，我又唔識日文，咁啊碎碎啦，咁我冇辦法啦，走啦，咁啊走完之後咧，幾日後個老友記咧，即系我仲喺日本嘅，即系前幾日，跟住咧個老友記就同我講，喂，你出咗名咯，開咗你名，我話唔係吧，咁我睇下個 post 係25号，跟住再睇下 嘅時間， 啊時間，跟住就話，喂，嗰日我幫襯咗吉珠當喎。咁我又话系， 系咪应该系你啦？咁啊， 咁应该系你。 嗰日真系帮衬吉珠当，真系。咁我系我咯。 因为 Twitter 上面咧就系话阿喂阿赌啊，应该系应该讲紧你啊。咁啊就系喺就话咁人哋个 Twitter 上面提个香港嚟个客人咧，将嗰个吉千当个个成个原食啊，我冇记错嘅意思。 食晒 好犀利啊！系啊，嗰啲啦，咁啊咪话你出名啦。 唔系 嗰 个吉珠当，唔系嗰个吉珠当系好大个嘅咩？ 唔系好大个，不过老实讲啊，我唔算犀利。我隔離嗰台客仲犀利啦，佢成四個份量嘅，好似炮彈飯嚟四個份量咁大碗飯喎，佢叫咗。 你本身係外國嚟，本身價格都唔同啦，已經變咗就。 喂，嗰日本人，喂，嗰日本人食四碗飯咁嘅份量喎，一個碗。 個問題係 你係外國人啊嘛， 因為你外國人啊嘛，唔同啲啊嘛，覺得佢可能佢格調覺得。所以覺得可能印象可能深刻過食四碗飯嗰個咯。 知道我唔係佢又唔知道我，因為嗰三條靚妹我就特登走去嗰度插旗啊嘛。 或者咁你梗係冇提過依樣嘢啊嘛。 如果你如果佢知道嘅話，佢仲講得多啲添啊。 我諗係啦， 影埋你相，定埋出貼埋添啊。 大鑊啦！ 唔係因為之前其實咧喺總選嘅時間咧，咁曾經有個NGT 喺新式嗰邊嘅電視台咧，曾經訪問過一啲食肆嘅，咁同NGT 做節目嘅上過嗰啲嘅，咁曾經亦都問，因為又曾經有一間食肆亦都係有訪問一間食肆，我唔知係咪你講嗰間啊，都曾經訪問過係，因為亦都有特登有香港客人去咗嗰度食噶。哦、所以我所以系佢有唔知佢会佢会唔会估到？ 应该系呢间，应该 系呢间。 因为其实有两间嘅，因为其实佢讲系两间，一间中一间食之中广东料理啊嘛，香港 料理啊， 广东就喺新式大学附近嘅、 啊。另外就呢间啦。 咁新式大学嗰边三个靓妹咧，就系话咧阿太嘅菜香呢个傻婆啦，咁啊仲有一个而家非常之红啊，红到飞。成個周圍店放電嗰個鐘井利家啦，咁、另外 你唔好提啊，鐘井利家真係好，真係我見啲合照卷咧都有幾部完啊，完售。 喂，大佬你 犀利啊！ 喂，唔好講呢個，你上亞馬遜啦，有啲友仔炒到黐線噶。之前咧，而家有一張生蛇啊，炒到50,000 yen 噶。之前仲離譜啊，有張生蛇炒到98,000 yen 嘅，都唔知點解可以起到咁高嘅價。 擺到明呢啲係咩嘅啫？有價冇市。 咁另外一個就是西川菜奈子啦，我叫佢做順州妹咧，因為佢係喺長野縣出生嘅，咁我叫佢做順州妹啦。咁啊，佢哋三個又喺嗰度食嘅，咁啊。咁嗰間我就睇下將來有冇辦法插旗，我都會抄到嘅。老實講，咁啊講翻呢間，咁啊依間就個老闆娘都幾好嘅人嘅。老實講啊，咁啊我周圍影相，佢都即係唔會俾人投訴，仲讚我添。唉，即係唔好叫話算啦，唔好抽水啦。咁啊影咗好多相，咁啊佢都擺咗幾句 NCT 嗰啲。嗰三個靚妹嗰陣時候影嘅相啦，即係佢嗰陣時候拍攝嘅相啦，跟住又擺咗啲閲歷啦。嗰陣時候咧啱啱出道咧，嗰有五個咧就。佢嗰陣時咁嘅2016年嗰個即係月曆嘅，咁又年唔係月曆嘅年曆嚟嘅，咁啊好佢咧就影五個靚妹咧，就啱啱成立冇幾耐咧，就去咗影五個即係做警察嗰啲咁嘅制服咁樣就做一個年曆嘅，咁樣咁嗰張月曆我又影埋啦，咁啊跟住咧就其他嗰啲即係有啲幫襯啦，佢有好多嘢食嘅，咁我就喺嗰度食過啦嚇。咁啊好啦，跟住咧讲又讲你话食咧，咁啊内田真由美嗰间啦， 二蛙 嗰间我知喺边，喺剧场附近嘅。咁啊，因为咧就嗰阵时候点解知咧？即系我嗰阵时候喺周围咧，周围喺度查有咩好嘢食啦。咁啊，跟住经过剧场咁啊，即系有一日经过剧场啦附近啦，咁我就去睇啦。哦。哦，即系原来喺咁近嘅，不过嗰间嘢就比较细啲咯，喺二楼嘅。咁我同埋咧就 喺商场二楼， 唔系，佢系离开商场嘅对面嘅。 哦， 吓 ，OK， 咁正常嘅。 咁我就有一晚就反而咧就系、是、啲，你如果你去过剧场都知噶啦，个剧场咧一散 band 咧就会走后门噶嘛。咁、后门嗰度附近有一间嘢，我就反而喺嗰度食饭嘅，不过就唔系公演，即系唔系我23号到咗。咁啊公演嘅，咁我23号就係話咧入咗個劇場，咁啊跟住睇住佢哋慶祝 party， 咁啊跟住仲睇住啦，馬可可咧就嗰陣時候最抵死嘅生口真飯，佢個好姊妹咧嗰陣時候阿加元利子車厘子咧就嗰陣時候咧就生日，咁咧就梗係吹蠟燭啦，咁啊嗰啲蠟燭就其實就好安全嘅，就電蠟燭，不過唔知點解 short 咗，咁啊 吹都唔識， 咩吹唔點知吹唔識啊？吹熄咗仲吹翻着噶，嗰啲魔法几劲啊！吹咗几镬都系吹着翻噶喎，系啊系啊，每啲魔法好劲啊！吹着翻嗰啲蜡烛啊，啊真系几过瘾啊啊！嗰阵时睇住，哇！你咁好嘢嘅，你啲魔法真系犀利，跟住搵第二个先至吹一熄佢。咁啊，跟住就即系啲剧场公演好多人啦，咁啊喺度一散场咧，个个就排队，就个个就喺度买精品嘅，冇办法啦。 咁正常嘅， 因为你冇另外一间，即系 NGT 嗰度咧，就个剧场咧每一间咧就即系独立，好似 AKB 剧飞咁样， 即系叫规模都几细。NGT 嚟讲嘅， 唔系正常噶，因为你始终第一佢可能未必有 都唔够啊， 即系成队嘢成立都未够一年， 唔系佢成队嘢就成立了 就快一年，就快一年， 唔系一年啊， 一年多， 但系个剧场咧就1月10号，今年1月10号开 嘅。所以到時如果你計公演，他們即周年公演其實應該是1月才正式周年公演。 他呢就剛才講開他的劇場不是有個玻璃這樣擺了什麼擺，今期就擺了什麼呢，今期他都有換的， 佢擺咗啲今期咧就擺翻呢個韓線嗰個續集啊，嗰啲嗰啲戲服， 戲服係 係啦，咁啊擺咗把刀，又擺咗嗰個棒壘球棍，咁啊又擺咗啲衫，咁啊咁啊亦都擺咗啲1983年嗰啲咁嘅嗰啲雜誌喺度，咁啊咁啊咁啊俾啲咩包去睇，咁啊門口咧就當然啦，就每一年咧到咗某個月咧，咁佢哋咧就會。就會放曬啲紅波邊咁波嘅紅色嘅，咁啊睇下你誒換唔換？哇！之前佢哋已經放曬啲紅波，而家好快又換咯喎。咁啊冇抽到嘅，咁啊入咗去，咁啊睇住睇公演，不過就睇 mon。咁但係雖然睇 mon 啫，咁啊就因為咧，即係啲 man 把都好熱情。咁啊，公演完咗，通常咧就啲 man 把咧就入翻去嘅，咁啊開咗道門口，咁啊散場噶啦。咁啊跟住咧啊，突然之間。可能咧嗰日車厘子嗰啲 fans 咧啲版咧就全部咧就係、是、咁樣同喺劇場裏面慶祝啊！咁啊跟住咧見到啲有五六個 member， 我記得嘅五六個 member 咧就翻出嚟、哦，我見到佢真人喎、哦，咁其中一個係少姑啊中村部家啦咁啊嗰時候咧就第一個反應就話：哎，即係影相，跟住一攞相機撲街啦！我姓李呢個人。因為佢正常嘅，本來即係我第一個反應，跟住咧我就做咗依樣個動作，咁我咧就跟住咧就話：哎，死人做錯咗一樣，咁我就唯有同佢企喺度啦。咁其實咧，我應該第一件事咧係點樣咧？啊，入去劇場同佢哋打招呼，近距離睇清楚邊幾個，咁定係應該係有六七個咧走翻出嚟嘅。嗰陣時候咧係真係見到真人嘅，因為嗰陣時候咧就喺劇場出邊咧就喺度睇波，睇佢哋表演嘅。咁啊，曼如又喺度，成班都喺度嘅，咁啊，研究生呢一個，咁啊，係啊，梁美瑤，梁美瑤，咁啊，其他全部咧就都有嘅，咁啊，就咁樣睇完啦，咁啊，跟住你話食咯喎，咁啊，梗係頭先嗰個附近啦，咁你跟住咧就新宿市又真係老實講喎，一去咧，反而嗰班咁嘅。HT 嗰度咧就多啲宣傳啦，不過只限新式市，但係就零丁咯嚇， 咁正常嘅，因為佢哋宣傳都係集中喺新式市入邊咯。如果你去到外邊，可能你新式縣咧就可能比較少啲啦。 冇啊，咁啊，不過就咁嘅，我又佢講咧，依排係咪成日吹嗰啲新式米嘅新米啊嘛？咁我咪諗住啊，買包新米好唔好？哦，原來咧，所謂新米咧。即係新源嘅新米咧，就係老實講喺月後通就最集中噶嘛，係冇嗰只特登係冇一隻包裝係為 NGT 嘅，佢好多話新米，即係南怡小事又有新米，嚴澤丁又有新米，跟住又有天空米，乜嘢米都有，係唯獨冇 NGT 嘅米。咁但係問題係你想食嘅咧有便當嗰個就有噶啦，不過係唔係即係佢嗰張畫咧就唔係嗰五個，係嗰即係整。整埋嗰班女， 嗰班 Auntie 系啦，嗰班 Auntie 啦，哎呀，你讲得啱啦，嗰班 Auntie 咁就都系画像嚟嘅，唔系相。咁你如果去新宿市准备走嗰阵时候咧，你就可以咧买个便当，咁你就可以咧就搭新干线翻返东京，就可以食到呢只米噶啦。咁啊，当然啦，你话哇，如果有咩手信带，唉，正咯，梗系去新宿月后王国啦。呢、這个米果王国嗱，新宿米果王国点去咧？好简单嘅啫。新式市，咁啊新车站，咁啊去呢个川上嗰度咧就即系去川上嗰条线，咁啊五个站计过噶，五个站，咁啊喺新崎站落咗车，跟住咧你就睇翻个即系你电话嗰度睇个地图，然后咧大约咧行，佢有路子噶啦，嗰度咧就集中系整米果嘅，咁嗰间米果王国就正啦，咁啊首先唔使入场费，咁啊 正， 系啊唔使入场费。咁啊，好簡單，你總之行入去就得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係話咧，依輪之前佢哋嗰幾個傻婆咧，即係嗰五個咧，就喺度周街試食噶嘛嚇、又上月下月中月，跟住又左度咁樣試食噶嘛。咁咧就跟住就試咗八款，然後又揀咗四款噶嘛。咁、咧就嗰度咧就係話咧有兩個部分嘅嗰間廠，唔係應該兩個部分參觀，一個部分可以俾你就有一個神社 試食係嘛。 有試食，不過嗰 四款就冇得試食喎，陰公，一間我要試食， 等下先試食。 咁咧就係話咧，嗰首先我講一講咧，就參觀嗰度咧就有一個咧就我本來想去嘅，但係咧後屘諗咗下都冇去到嘅，就係、是、整米餅，即係咧佢就有一個工場就俾你睇嘅，咁咧就睇下咧都係俾你試下整好大個米餅，咁又有心形啊，又有個圓形啊，又有其他。即係個三個形狀啦，咁啊跟住咧又影翻啊，原來拍無人機都有去過喎， 咁有幾個，有兩個 AKB 嘅成員都係我去過，唔知係咪咧？啊，好似係上次咧，即係咧 AKB 嗰個官哥大使佢去咗啦，咁啊去嗰度整餅，咁啊整餅之後咧就可以，即係咧就真係整餅啦，就擺只米餅咁咧就去就俾你去燒完之後咧，你可以寫個名，咁啊愛嚟留念嘅。咁當然啦，咁拉麵妹啊， 嗰啲米餅係咪硬嗰啲生餅嗰啲？ 係啊係啊，未燒嘅，未燒嘅， 未燒嘅， 啊整好咗，未燒嘅，跟住咧就俾你去燒，咁你可以加啲嘢，咁啊寫啲字，咁啊中井利家， 加啲鹽咯， 係啦，咁啊中井利家同埋啊拉麵妹大龍友利亞咧就整過嘅，咁啊亦都留咗個米餅簽埋名嘅，跟住好啦。咁、那、嗰、個、五個冇理由啦，阿曼如啦，阿底粗妹啊，阿加藤美男啦，阿色姐啊，西式茉莉奈啦，阿的野游街啦，之前又俾人搞到即係一單新聞嗰個山口真帆啦，又係五個咧，咁啊又有簽名，又有海報城嘅喎嗰度，咁啊又有嗰五個，即係佢五個咁啊有四款嘅餅俾你買，咁、當然亦都有舊嗰兩款啦，即係袋裝，即係用石子袋。包住嗰兩款啦嚇，咁啊跟住就買咗翻嚟，咁你喺嗰度買嘅，咁啊當然啦，有其他嗰啲咧，有啲勁辣嘅米餅， 勁辣嘅米餅， 係啦，因為全世界買噶嘛。好啦，咁啊跟住咧，咁啊一個就整餅啦，一個就賣餅啦，賣餅嗰度咧就多啦，嗰度就有個 counter 直頭咧就講埋嗰五個阿姐妹妹就喺度咧，就嗰陣時咪著咗件衫嘅，係 啊， 咁啊佢又收埋嗰件衫，咁啊亦都有埋簽名，咁啊跟住咧。米果王国附近咧又有一个神社，咁之前第一个广告就喺神社嗰度拜嘅，咁啊咪嗰度就有得拜，咁我又觉得如果你系即系 NCT 嗰啲咁嘅 fans 咧，就绝对值得去呢个米果王国嘅，唔使钱。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话咧之前咧佢哋比较行得脚远啲咧就系、是、嗰个叫做猪龙塔啦，猪龙塔就我就咁嘅，嗰度咧就其实又系唔使钱嘅，夜晚黑，上到三十楼有个有层啲，总之系上昼九点夜晚。十点就开放嘅，唔使钱，可以欣赏呢个新色市夜景嘅。 哇，好啊！ 咁啊，但系咧，你听住，虽然唔使钱，有利有弊，就系、是、因为佢嗰度太靓啦，所以礼拜六日咧，通常咧俾人即系 book 咗做宴会厅，所以有两日咧， 我系即系 over 喎。如果六日系唔 可能好大机会咧，就会贴咗张纸，然后话俾你听，唔好意思。已经做咗宴会厅啦，你哋下次请早啦，我哋 即系十即大家一至五去咯， 一至五啦，即系 唔系一至唔系一至五啊，因为星期我嗰日礼拜五撞咗食咗一次门口，即系 哦，即系都咁啱都唔知佢又系做宴会厅， 星期五礼拜六就变咗做宴会厅， 即系每一次去之前要做功课先， 唔系睇你去运数，咁啊通常 系冇唔话俾你听嗰个， 吓唔会话俾你听嘅，你通常咧你最好咧就系平日去。如果是嘅，禮拜六五六日咧就你有個心理準備咧，就食大門羹。 唔係即係唔好夜晚去，盡量都即係朝頭早。 唔係啊，你朝頭早都得。咁你 因為佢朝頭早唔會咁快做宴會廳㗎嘛。 問題 係整到夜景啊嘛。 夜景就要撞手塵咯，定 係咁啊？但係咁，雖然就嗰陣時候咧就係、是、唉死啦，大鑊啦！即係影夜景咧，衰即係想影夜景影唔到啦，唉慘啦！咁啊揾邊度咧？咁啊翻去嗰陣時候咧，發現到一個地方。呢、这個地方是咩咧？佢叫做 Median Ship 嘅大廈。咁 Median Ship 可能好陌生。咁其實咧，你行過呢、这個萬代橋，咁咧就上面咧嗰座建築物好高嘅，咁啊寫住《新式日報》。其實咧喺劇場附近嘅咋。啊，咁我咧就咦咁高冇理由無展望塔啦。咁我試下睇下睇下。啊有喎，又係三十樓。咁啊當然矮啲啦，冇珠穆塔咁高啦。啊！上去又系唔使錢嘅喎、啊，嗰度就係我最近咧就喺 Facebook 訂咗好多相，就係嗰度啦。啊，影埋萬代城，即係一期二期 Love Two 嗰就係、是、即係公演，佢哋嗰陣時候做公演，我就喺度影相嘅，影夜景，哇正啊！影埋咧，直頭咧新式棒球場都影埋啊！即係今年咧呢、這個NG 即係唔係 AKB 個總選咧嗰、那個棒球場就好近嘅新式天河球場嘅，老實講，咁啊影曬咁啊～嗰度咧就即系咧嗰等建築物要講啦，因為一年半前咧就話第一次就係話嗰三個 member 嘅，當時係三個 member 就同埋金川裕朗咧，即係萬如啦地野遊街啦西式茉莉奈啦咁金川裕朗啦，咁就喺嗰度咧就整個發布會，咁啊啲人啲飯咧就坐曬喺樓梯，咁然後就話咁有個 mon 噶嘛，嗰陣時候佢上面咁啊，跟住咧就公布啦哦。新劇場就會在那度啦，叫 Love Two 嘅嗰度四樓就會開始公演啦。咁啊，影完之後咧，跟住啲記者喺度問： 走去訪問啦。咁啊，啱啱訪問咗一個少女，嗰、那個少女而家就好紅嘅，嗰、那個叫加藤美男啦。 OK， 就喺嗰度啦。咁啊，咁啊，講翻依單嘅背景俾你聽。咁如果你想去觀光咧，就 media ship 咧。都是值得觀光的，因為起碼你看夜景咧，那裡真的很漂亮的，那裡都在那度影了很多漂亮相嘅。當然啦，朱龍塔最好的啦，嚇，嗰度最高。咁啊，即係提供很多意見嘅。咁啊，當然啦，仲有咧就係話咧，佢哋活動嘅範圍咧，即係如果 ATT 咧，除咗萬代橋嗰度咧，仲有一個叫古丁嘅。古丁嗰度咧就係話咧，即係新石線嗰度古丁咧，點解會去呢？其實我就都知道佢哋係喺嗰附近嘅，因為咧我主要其實就係話咧最出名嘅吉珠當嘅。 哦， 有一个太郎吉珠当，我就去那里吃的，因为呢我就吃了几日的吉珠当。咁、最出名的吉珠当就是在太郎嘛。Tabby Lock 也都有赞过的，咁 我去吃。咁当然又是在讲啦，即是咦外国人喎，咁过瘾嘅，点解有个人嚟嘅，跟住话俾佢听我香港人嚟嘅。咁点解会嚟呢，咁我就讲第二个理由啦。 OK， 你点解唔讲啫 ？NTT 关嘅啫，有乜所谓啊？ 咁另外一个理由咧，就会更加会有亲切感啊嘛。咁我费事讲啦，啊 呢啲后话咧 ，NTT 呢个都我都普通啊嘛，我都为咗 NTT 啦。 咁啊，讲真的，你成个新息院咧最红，暂时就系列之哥，第二个咧就系嗰个扮上山谦信嗰条茂利。我上月市成日，我直头野生到佢添，大佬。我想野生咩马帮你咩野生唔到你野生到嗰条茂利喎，大佬咁你话点啦？ 算啦， 喂，咁样啦，咁啊中间播一首歌啦 ，NGT 嗰首 ，NGT 嗰首咩 Best Doctor 35啦， 好啦，跟住再翻嚟啦，好，拜拜。 Ooh. 好啦，咁阿杜就啱啱继续佢个新式之旅啦。咁 先听首歌，嗰首系叫做《Best of 315》啊。 好啦，咁啊，啱啱又讲完嗰啲行程有啲咩好？ 唔系，首先讲 我要补充先。 系啦， 呢班车咧就同我哋三个好有关噶喎，老友。 诶，我哋 呢啲后话啦，呢啲。 呢啲后话啦，呢啲后话。 咩后话？因为我哋三个都 后话啦， 我先啦，后话啦。 嗱，今日啱啱就阿杜啊讲及咁啊，同 NGT 啦，可以啲介绍观光地点啦。跟住落嚟，阿杜就介绍大家 NGT 佢有啲咩相关好食嘅嘢啦。 啊，相关好食嘢咧，首先第一件事就好简单，就二娃嗱，二娃嗰间咁嘅嘢，咁啊一定要帮衬嘅。咁啊，但系一个人咧就唔好啦。咁啊，即系有几个去帮衬。咁第二个咧， 即系围攞几个 friend 一齐去帮衬。 啊，咁啊系啦。咁啊，第二个咧去帮衬嘅咧就去边度食咧嗱。咁啊，佢其中一個最早期 spawn 咧，咁同埋頭先嗰個 M， 即係嗰首歌咧，有個 MV 咧，就喺一間叫意大利亞嘅快餐廳。咁啊，嗰間咧就的的色色嘅，好即係有人話咧就好有八十年代 feel 嘅。嗯。啊，咁啊，嗰間嘢咧就幾平下嘅，咁啊食意大利粉。 哦，嗰間。 啊，咁又嗰間咧亦都可以食。咁啊，跟住咧就附近萬代城又有 pop pop 燒啦。咁啊，地下嗰度咧，我所知咧，佢哋亦都有試食過咧呢個咖喱飯嘅，咁啊可以試下喺萬代城一樓嗰度咧就可以試食嘅。咁啊，跟住咧，其實劇場附近都有好多嘢食嘅，有一間附近咧，其實咧係即係比較日式食堂啲嘅，亦都係食吉豬檔嘅，即係總之咧，附近有好多嘢食嘅。咁如果你話，哎呀，我想平食平啲又好啲嘅，咁啊，籠統啲唔需要咁計較咧 ，Suki 也都可以附近嘅咋。 嗯， 啊 ，Suki 也咁都可以食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喂，我嚟到新式梗係食好嘢噶啦嚇。咁啊，唉，咁啊，其中一樣梗係海鮮嘅啦，燉燒啊嘛。嗱，你聽住啊，燉燒海鮮有啊。雖然咧就冇自拍咧，即係啱啱啊 HKT 佢哋班 妹仔去咗嗰邊 啊，去咗嗰邊啊嘛。跟住阿冬菇頭啊香菇啊文香嘅做領隊帶佢哋去食啊嘛。啊，咁我嗰度就遠啲。咁啊，如果你話新式侍女燉燒，又想吃好吃啲嘅咧，啊好食啲啊！我強調，就唔該你早少少，有一個叫做萬代島市場。點解我強調萬代島市場呢，就喺朱魯塔對面海嗰度嘅，咁啊寫住萬代島市場，咁就嗰度咧就賣啲海鮮啦，賣肉類啦，有川上牛啦，亦都賣酒嘅，啊酒啊正啊，啊你有冇飲啊？ 琴晚飲咗少少 ，OK 喎。 梗系啦，如果我买谷水，我谂你都会就系眉头嗰只咧，就因为嗰间酒厂咧就即系好多类酒嘅，咁啊连新式县里边即系最靓嗰只酒，佢都有卖嘅，咁啊全部有啦。咁啊鱼市场咧出边咧有少少咧插住啲燉燒嘅，咁有好多鱼啊，仲有蚝啊，燉燒蚝啊，咁啊可以开即系咧即场嚟烧嘅，咁啊但系咁。到咗下晝咧，佢哋就冇乜人咧，咁就喺度就會攤凍曬嘅，所以冇咁好食噶。咁啊，朝頭早嗰陣時候咧，就會開始燒噶啦。咁我覺得咧，嗰度就可以介紹嘅。咁啊，呢啲情報咧，就大家咧就慢慢發掘啦。咁我都係保留啲啦嚇。 遲啲再報翻飛啦。跟住你落嚟啦，你落跟住落翻東京咯。 係啊，唔係即係咁就探親啊嘛。啊，你班友仔個個回鄉，咁我咪回鄉探親咯。咁啊，我就講完啦嚇。總之就回鄉探親啦，探親完。咁啊，翻翻嚟東京啦 嚇。啱啱 喂，想補充翻少嘢先。不，其實咧，即係大家話嚟 NGT 啊，或者係新式嗰啲咧，都覺得新式都係遠嘅地方。咁，但係其實即係而家新幹線之後咧，尤其是即係而家只 Best Tokyo 315啊嗰啲之後咧，其實由 其實都唔好耐。 係由東京去新式咧，都係兩個零鐘頭車，仲 兩個鐘頭左右， 同去大阪差不快過大阪。 系啊，快 过，梗系快过大阪啦，因为你个问题系，如果你大阪落去，即系东京落去大阪，其实都差唔多要两个半 钟头最快咯， 最快 嗰只。咁你其实 面嘛， 吓，咁你搭呢个其实 两个钟头 啫嘛，咁你两个钟头其实可以 day trip 都 OK 噶，其实。 乜其实咪之前咪总选嗰排咪又曾经因为好多人 book 唔到酒店，后屘佢加咗好多班车，就为咗疏到啲人咧，睇完总选之后可以翻去东京翻去住咯。 系啊， 所以其实冇你想象中咁辛苦咯，去新式嘅。 系啊 ，OK 噶，啲网上去都系一个都市。 系啊，我都觉得系 OK 噶，去新式其实都好方便，同埋去行下都 OK 啊。我觉得新式其实都好行。 如果以旅遊角度嚟講咧，即係咧新式市係唔錯嘅喎。起碼嚟講咧，嗰度咧你第一咧嗰度冇咁多即係我哋自己啲香港人喎，即係中即係咧。大部分都是日本人嗰度， 咁咪正常嘅、啊。你始終香港人會、未必去到咁遠嘅地方，通常一般嚟講，東京啊、大阪或者福岡，你都會撞到唔少呢啲、啊。反而你去新宿呢啲地方比較鄉下，即係佢屬於佢嘅鄉下地方咧，就會比較少啲人去玩咯。 但係新宿市都算係幾規模下嘅。 O、okay, K， 我明 白。咁同埋咧，有一樣嘢就係話咧，新宿市始終近日本海啦，咁、你可以嘗到好多嗱，佢本身有佢最靚嘅月光咪喺曬嗰度啦。咁啊，跟住咧，亦都可以試到海鮮啦、啊。 我知啦、啊。即海產係最出名噶嘛。海產同埋食米咯。 係啦，咁啊，當然啦，酒又亦都好正啦。咁啊，可以即係大家咧，如果你係想食好嘢嘅，譬如食呢、這個食呢個吉珠當啊呢啲嘢咧，即係最出名啦。咁你就去嗰度啦。咁好啦，咁講翻東京啦。咁啊，因為咧就。 系啊，你去東京跟住就落嗰個秋葉原噶嘛， 系啦，秋葉原 去咖啡試過啲新嘢噶啦嘛， 咁啊試新嘢啦，咁啊嗰陣時候就話啊，咁啊嗰陣時候又落咗坑啦，因為以前未落坑嘅，而家落咗坑啦，咁啊落咗坑咁啊，咁啊冇理由都唔去 AKB 嘅 P 啊， 去潮華城咯， 潮華城啊，咁啊第一日咧就話啊食飽嘢喎，啊揾咩好嘢食咧，啊本來又諗住向井地美音屋嗰個意粉啊幾好正，不過諗啊嘛，喂食咗飯飽飽地。 佢嗰個好似係嗰個叫咩？ 類似白汁嗰啲意粉， 白汁意粉 芝士嚟噶， 啊芝士意粉嚟啊！咁我就諗住本來食嘅，咁啊 都係飽得滯， 係啊飽得滯。 不如食下甜品好嘛？ 唔係嗰陣時候咧，就諗住咧啊，睇下邊啲又試下嘢，又諗住咧即係試少少嘢啦嚇，咁又唔使咁飽嘅，咁我就喺度揀啦，咁啊跟住應該嗰個好似係湯嚟嘅喎，咁啊跟住有個麵包，啱啦，呢個可以試，咁我跟住入咗去，然後即刻叫，咁啊原來咧一試。第一嗰、那个唔系汤，嗰、那个我初初以为粥，原来系糊仔，不过就舐咗嘢，舐咩嘢咧？大家听清楚啊！哇，煲嘢原来咧结塔塔嘅， 咁正常嘅。 咁啊，原来咧就货尾嘅，咁啊，结果因为货尾咧，本来碗粥嘅 OK 嘅，如果上昼下昼买，咁啊啱啱咧我就八点几钟先入去食， 哦，差唔多收工 啊！咁咧就结塔塔，咁啊首先咧我睇翻人哋啲相咧就发觉，咦？點解我嗰款份量少咗咁多？因為結塔塔啊嘛，咁啊破味嘅，跟住因為太結啦，所以咧就鹹， 咁啊係， 我食咗鹹粥，咁我就喺度嘈，我話好鹹，點解煙花嗰碗粥咁鹹嘅？ 阿皮解釋翻， 咁嘅阿咩？其實咧，阿杜食嗰個咧，我都食過嘅。咁我因為我晏晝食嗰陣時候，其實我好正常嘅。但係點解佢嗰個會咁鹹咧？咁講咗一句你要知嘅啫。佢呢個其實一個湯咧都已經整好咗，因為汁啦，我應該咁樣講啦，跟住都整好咗噶啦嘛。咁但係佢問題，佢要保住佢嘅温度，佢不停咁樣咧，即係你加熱啊。佢咧即係佢類似嗰啲咧，而家仲有出去食嗰啲食堂嗰陣時候咧，係咪下面就如果啲碎積有啲熱水啊咁樣擋住，係咁加熱嘅？咁你問題你嚟啦，咁你係咁加熱嘅，咁佢啲水蒸氣咪不停咁樣升走咯。咁佢啲水分少咗，佢咪變咗啲味道咪濃縮咗咯，咪鹹咯，咪結咯。 上晝下晝咧，可能佢會加咗水。但夜晚佢冇理由加水啊， 因為佢諗住貨尾啦嘛，咁你畢埋俾你就唔會 keep 噶嘛，係 啊，咁啊第咁我就好簡單，咁我就食啦，跟住一食咁鹹嘅，應該嗰個，咁我就慘啦，咁啊算啦，鹹照食啦，咁啊咁我就話第一日估唔到應該咁嘅糊仔嗰啲粥啊咁鹹嘅，就冇辦法啦，咁啊算啦。咁啊食完， 你唔好彩啫。 我唔好彩啦。咁第二日仲好彩，第二日仲好彩。咁因为咧，我食完之后咧，就喺我哋自己嗰个网上边个群组里边咧，咁有人要求我，喂，啱啱我嗰日就食粥嗰时候咧就30号，咁啊踏入12月啦，咁啊应该有圣诞嗰啲套餐，咁啊因应要求咧，咁我去食。咁啊食嘅当然啦，今次又冇乜问题啦，因为我今次就叫啊，咁啊出咗4款圣诞特辑嘅，咁初初下啦。阿奇咧就话俾我听，有另外一款嘅阿周桂田啊嘛， 系甜味爆生奶， 咁啊就话叫我试嗰只嘅，咁啊收尾上睇睇有咩料，同嗰度啲 staff 讲，咁我话冇喎，跟住再睇清楚，原来咧系12月25号先至会俾你食嘅嗰只， 即系圣诞当日先有嘅， 系啦，即系走鬼走鬼，即系走鬼田嗰个咧。 系12月25号嘅。咁咧， 但系都会有 menu 嘅， 有 menu， 咁有个 menu， 我睇睇清楚，原来系12月25号嗰日。 可能系佢嗰只系12月25号，其他嗰啲正常话。 其他咧就有四款，仲有四款。 我记得尤伊啦，仲有几个 man 版。 系啦，咁我今次咧就拣咗阿总监嘅。咁总监梗系稳稳阵阵，冇乜嘢好啊，几好食啊，几好食啊，冇乜嘢啊，不过都系中招。 点解 咩事啊？ 啊，咁啊，咁咧就死啦！今次咧就有啲烦恼啦。咁啊，我又有一个抽啦，抽杯战啦，一抽啊，系佢，跟住再睇个 MV， 又系佢，不咁啱啊！ 你讲紧 Paulo 啊？ 系啦，冇错啦。哇吓，唔系啊嘛， 我冇错 啱嘅。你唔系咁样 嘅、哦，你服就你唔系服嘅味道，你即系服个杯垫啫。 先系杯垫，唔系杯垫，因为杯垫啱你个问题啫。 其实个杯垫系服噶，只不过点 啊？唔系，即系好多家长同你换啫嘛。如果你唔要， 其实咧啊，呢啲嘢， 不过唔紧要啦，我都接收咗，我接收咗佢。 接收咗啦。 唔系咁我其实老实讲，点解我话服咧，就系话死啦。我啊谂住即系啲杯垫谂住咧，即系都系放噶啦，因为算啦，执咗佢，咪谂住放俾其他兄弟啦。咁啊死啦，扑街啦！喂，冇人要呢、啊這个， 咁啊冇人 冇人会冇人要嘅，我要。 WhatsApp 个之前唔系咁，你未出声之前咧，咁 WhatsApp 最衰隔篱嗰个就抽水，就同我讲。佢话要保住个 呢啲私人嘢， 呢啲私人嘢就唔喺度咪度讲啦。 嚟讲咧，私人嘢。 佢话健健康，所以佢就唔要。咁我死啦！我嗰阵时话死啦，嗰个唔要，咁其他都唔要嘅。咁我话死啦，点算咧？咁我又问翻佢 转头。神唔要啦，佢嗰啲。 你应该你呢个杯入边应该冇人要，除咗我之外。 咁啊死啦！ 我唔系我攞俾人，我会攞俾人。 啊，咁啊，跟住 唔紧要，我都系我要或者我攞俾人啫。 咁啊，跟住最惨就系话咧，死啦！我放唔到，我又唔要，咁冇理由摆喺度咁样，你好似冇礼貌啊嘛。跟住仲要播首《帕鲁鲁》嗰首歌啊！而家 得 呢啲唔系你讲，你不如讲翻阿总监督嗰个 嘢食 啦。 OK 嗱，咁啊，其实总监嗰个嘢食咧就唔服嘅。 嗰个系咩嚟嘅？ 嗱，嗰个咧就系一个 pancake 加埋啲忌廉、 雪糕嗰啲啊。 诶，唔系雪糕， 唔系雪糕嚟嘅 ，cream 嚟嘅 ，cream 嚟嘅。咁啊，有啲即系啲酱汁啦，即系酱啦，嗰啲即系啲果酱嗰啲。 哦，嗰啲系士多啤梨 jam 嗰啲啊。 系啦，冇错啦。 我正。 嗱，嗰个 OK 嘅。咁啊，佢嗰四款咧就800 yen 啫。咁 哦，平到 系咪 pancake 嚟噶？ 是 pancake 嚟嘅 ，pancake 嚟嘅 ，pancake 嚟嘅， 幾好食嘅其實。 正路都 不能 再正路，不過好難得喎，冇一個 set 即係聖誕大餐嘅形式，我今次竟然。 咁嘅佢就咁，即係咧，如果你佢就其實就， 因為我上年都有食過。 嗱，佢就未到聖誕，啱啱12月1号。 我知唔係，通常點樣簡單？我即係咁樣講啦，因為通常嚟講，一般嚟講，佢應該係11月20多号開始就會供應一個聖誕大餐，我幾年都食過嘅。咁就嗰陣食嗰陣時，我知我即係話俾你，我幾年因為我食過兩年，我都食過聖誕大餐，但係嗰陣時係應該係11月尾左右已經開始 long 出嚟㗎啦，個個應該去到食到12月尾咁樣嘅。 因為我11月嗰陣時候咧，我就會入去嗰陣時候咧，我都望下其他 menu， 佢哋都俾好多， 可能今年冇咯， 冇今年冇，咁同埋咧就佢即係我諗你都知嘅，佢咧就亦都話俾你聽，你可以揀飲嘢，佢有一種。一隻特飲，有一隻咧就係話咧，你飲幾多都得。 我知嗰個精巴啊嘛，我哋叫精巴啊嘛，飲噶嘛。 咁就飲嘅。如果你叫任何一個即係 member 推介嘅餐，咁你加多佢就本來500 yen 嘅飲嘢，咁你而家就300 yen 就搞掂噶啦。 幾平到？ 加300 yen 就有一抽啦。 唔係， 即係咧，你而家飲咧就 平咗， 就本來500 yen 就300 yen 嘅而家。 可能是因为他吃餐所以跟所以那个drink bar就变得便宜了。 其实很得意的、就是如果你去过七元的 AKV shop 呢就 cafe 那里呢它有两个地方的，一个就普通 cafe， 一个就是在一间房里面看公演的，一是就播放一些 MV 的。 嗰個我哋成都間唔中會坐嘅 點唱台， 點唱台啊嘛，因為要食完之後叫佢攞個點唱嗰張名單， 冇啦，冇呢啲國際唱 有啊， 有佢預先咧 ，Twitter 咧每日會咧佢推薦 menu 咧會有講嘅，咁如果你唔知嘅話，咁你哋可以問，今日有啲咩推薦 menu， 仲有啲國際唱 會有 反而咧就係咁嘅。 咁點樣點唱咧？任何嘅 AKB 姊妹， 唔係我都知佢嗰個有張 set 嚟噶嘛。 佢就咁嘅，就點樣咧？就係話咧，你要點樣點唱咧？好簡單，指定嗰1000 yen， 即係話個 member， 譬如咧向井梨美音啊、櫻花啊嗰啲，即係我中咗伏嗰扎咧，嗰啲1000 yen 嘅。 咪就係嗰啲咯， 係嗰啲咯。因為如果你聖誕嗰只800 yen 咧，我問過啦，係冇嘅。 正常， 我正常嗰啲餐就有噶嘛。 正常餐，終於食正常餐就有嘅。 佢係得嗰個咧，大嗰、那個叫大 menu 入邊咧，嗰啲先至有嘅。 唔係唔 係，你嗰啲另外一張紙嗰啲咧，寫住嗰啲咧，特別 menu 嗰啲係冇噶。 跟住咧，你叫你去點，我只點一手兩手噶嘛。 一手 係點？ 一手係 俾咗，跟住我咪俾咗拍埋肉。俾咗 fat cheese 嘅 if 咁啊，初初我都唔知嘅，戇居居。所以第二日我睇个 menu 先唔知。咁咧，原来咧我就觉得奇怪，咦？点解我第一日听到 Mass Talkie 315嗰首歌嘅喺出边？ 可以点噶嘛？ 可以点佢播紧 MV， 播紧个 MV。跟住然后我就知道，哦，原来有人点噶。咁其实点解会点咧？即系可能咧就系话咧就嚟咧，佢哋有个咧即系1月20日咧有个一头嗰100首神曲咧。選舉啊， 我知 AKB Request 啊嘛，依個知嘅我哋。 啊，咁佢哋可能咧，即係而家啲 fans 就順啲飯就順便咧，即係點唱啊？而家喺度吹票啊，因為喺 Twitter 嗰度咧係咁，而家叫啲友仔去吹票啊。 正常正常。 咁啊，順便咧就即係點唱，可能都會係即係叫做統計下咁樣睇下會唔會咧。咁啊，即係咧我就唔記得咗點唱。咁啊，點唱都好多嘅，咁又好多嘅。 喚醒下啲 fans 嘅記憶，等佢自己投票 投。希望投嗰啲歌。 唔係，咁其實係咪本身都有人？点啊嗱，不过你 睇 个咩 咁啱都五票啫，飞机撞飞机。 不过你坐咗几耐啊？你坐咗咖啡， 坐咗啊？ 你应该冇好似我出现啲咁嘅情况啊？你应该冇。 点啊？ 你坐咗几耐先？坐几耐先？ 坐到差唔多嗱，我就8:07、8:08啦，初咁啊，差唔多9:04左右咯。因为我嗰时候 正常啊， 因为嗰时候咧就系咁样影 时间咯。 因为我就咁嘅，我就影下相啦。你同埋有啲人咧就会喺嗰度咧坐喺度啊，做下功课啊，温下书啊。 有 哦， 系清完个客先，嗰啲客新入嚟嘅咧，佢先有得玩 event， 而个奖品系有个直笔噶嘛，系咯，唔知系杯战直笔定乜噶，我边个？ 你讲嗰个其实系嗰啲staff 嗰啲同埋啲 啲饭咯，系啲饭嗰啲 game 嚟嘅， 嗰啲系 game 嚟嘅，比较系嗰段时间先有得玩嘅。 Bingo 大会或者猜拳大会诸如此类啦， 类似啦，或者 我两个都玩过，两个都 唔系我玩嗰个系我玩嗰个系要问大游戏咯，要写字要写嘢咯， 有啲饭啊。梗係聚埋一齊喺度，即係三五成群。 我實有啦，我哋 嗰啲 係 有嗰啲。 嗰啲係喺度， 所以佢有時佢落唔係入未坐嘅，有時係會 佢佢嗰個去咗某個時間就乜嘢㗎啦？ 佢會趕嘅，佢會趕下㗎，因為 當明最多即係叫咗一樣嘢可以坐90分鐘，90分鐘之後你再叫嘢咧又可以坐。 點解你坐90分鐘嘅？ 佢 使住坐佢同我讲一个钟头嘅啫，都同我讲 加咗咩 session 咯。我哋初坐时冇限制添， 我哋坐嗰阵时冇限制，我坐两个钟。 而家改咗系90分鐘，即系叫你90分鐘之后咧，你唔该你再叫样嘢。 几个世代咯已经 系啦，咁啊跟住咧洗手间咧，我有一次就即系因为附近喺秋叶原嗰度周围走啦，咁我嗰时候死啦！人有三急啊！見到 AKB 嘅 pick 衝入去洗手間，跟住人哋就話：即 係明啊！ 即係明啊！大家明啊！ 明啊！唔係嗰樣嘢 啊！啊咁啊咁， 俾錢先啦！ 啊咁啊，但係咧洗手間附近你都知嘅啦，嗰度有好多咩擺 嗰啲相，嗰啲劇場照啊嘛， 寫到2011年 啊 嘛。 咁啊，但係問題咧就冇劇場嗰度咁清楚咯，劇場嗰度即係。天八咧就我就睇到好多好多边个圆边个圆嘅，不过我拗晒头，喂系，我想问顺便问长影院嗰个点解唔见嘅？ 边个系天八？ 啱啱可能咩啊？嗰个长影院好似捽咗叶啊！ 哦，捽咗叶， 捽咗叶啊！ 应该系啦， 所以 仲未有后，仲搵紧 吓。咁啊，因为我八卦啦，睇下啊呢个福井 院，东京嗰个都够 嘅，东京嗰个都够噶啦。 哇，你唔好讲啊，东京嗰个爆晒啊，嗰个合照。 唔系，不过我留意紧咧，就冰库园嗰个，冰库园嗰个而家去兼职咗去添细噶嘛。 冰库园 山田 菜 就 未 嗰个又系傻婆嚟噶嘛？ O K， 嗱嗰個傻傻地噶嘛，咁我又有陣時留意下佢，咁我佢又而家兼咗佢唔知 A K B B Team A Team A Team A 係啦，咁啊而家 Team A 又真係我睇落張相都幾大鑊嘅，哇已經有幾個係啦， 好多個準備出業嚟嘅， 咁我諗 所以都好少，都唔夠人手真 係。咁而家嚟講，我估計都會可能有一批新嘅，同埋 唔係應該會嚟多次大組角。再打翻雲， 打翻雲啦，同埋到嗰陣時先啦。依啲唔係我哋諗噶嘛，做嗰陣時候我咪又再影咯。 到時再影咯。 喂，其實咧，而家咁樣樣佢講翻咧，即係而今時今日咧 ，AKB 嗰啲cafe 啊，而家閂早咗啊嘛，同埋食嘢啊嘛，啊食嘢啊，但係坐可以俾你可以嗌嘢飲，可以俾你坐九個字啊咁樣。 咩九個字？九十分鐘。 九十分鐘啊，90分鐘啊。好，你90分鐘，跟住你嗌啲嘢食，咁樣坐咁樣樣，咁都咁而家其實又唔係好同我哋嗰時諗法嘅。 同埋我講講啦，跟住臨尾嗰日咧就玩呢個地獄彩救生社。咁地獄彩救生社係點玩呢？就係話咧，我而嗰陣時生社好興矜貴噶嘛，我哋去旺角嗰度咧炒到咧，我琴日先去完旺角，我話哇！ 系咪我仲系好贵咯？ 仲好贵啊！ 你个肺原来210蚊，系讲错咗，210蚊啊！啲生者，我喺度谂，哇，大佬优质嗰啲咪炒好贵， 当年好贵噶，但系依家已经平咗好多噶， 梗系平好多啦！我直头喺100 yen 嗰度已经搵到好多大佬优质啊前田敦子当年时期嗰啲， 哇，想当年呢啲全部， 哇，大佬条， 哇，嗰阵时巅峰嗰阵时最贵啊！哇，嗰阵时香港可能炒成千几蚊， 我咪嗰啲咯，咪嗰啲生蛇， 系嗰啲生蛇，依家得唔得啦？梗系， 而家唔使炒千几亿蚊噶， 我知， 我搵翻嚟，我大约六， 我知系讲紧当年啊， 当年， 依家就梗系唔得啦。 唔系，但系咁，即系如果你喺香港放到几廿蚊，你都有赚啦， 我 即系几百蚊。咁 即系如果呢啲买咗翻嚟，香港仲有得放嘅话，都有赚， 都有一赚，我知，正常。 咁我就喺度嗰阵时候就地狱彩救生社 啦，香港 嘅咁呢啲又另外话题啦。 我呢啲另外计啦，啲讲 啊。咁但系咧就系话咧，嗰阵时候咧就系话咧，初咧就生社死啦。我唔系好识啊，我想搵生社个本来嗰几间铺头啊，全部嘅举板，跟住咧都知啦，啲成人嗰啲，咁我搵我个对嗰妹妹就好似好少 就唔会喺个度噶啦， 少咗好多。咁我跟住咧周围都冇啊，咁点算咧？咁跟住即刻，问隔篱嗰个啦，隔篱嗰个好似俾个地点好似又冇喎，跟住我就死啦，跟住我就上网，哦，查 连嗰度都冇啫冇啦， 咁啊唔系，收尾就上网 都唔系嘅，依家如果你揾山社咧，通常都系揾例如咧，好似空咧，隔篱有一间买喺上二楼嘅山社，嗰间嘢咧就算系最。即系我估全抽完最大嗰间噶啦， 应该就咁嘅。我谂系嗰间，咁咧就收尾我就上网啦，我即刻打啲 keyword 啦，咁我就揾到咧就系最明显。咁啊抽完嗰度咪有条大道嘅，咁啊有间叫做大黑屋嘅，隔篱嗰度咧就二楼， 系 啦二楼嗰间啦。咁我就喺嗰度咧，哇，嗰度就揾到好多啦， 揾咗好多。其实佢好多零头嗰啲山蛇， 好多。 嗰个山蛇系比较即系。算是真的全抽完最大的了。 是啦，依间嘛。 我知道是啊。 是啊，依间就 算。但你那间连锁来的嘛。 是啊，连锁来 的。如果你讲的连锁那些连锁这个 Departy 应该是连锁的嘛，应该还有几间的在抽完。不过 另外几就在大黑屋的，其他那几间是没有。 哦，即是收编晒落去那里就不少。因为 Departy 呢，我记得有一间呢是好像汽水机那样。 都是在那间嘢嗰度， 因为二楼嗰间咧有部咁嘅机嘅， 1000 yen啊嘛， 同埋其实二party 其实仲喺抽完，好似有一两间仲喺要上楼嘅都系， 我记得又有噶啦，买 DVD 啦， 楼系多 噶，依家系上咗两楼多，我记得有一间应该上3楼定4楼嘅。應該在劇場再行前少少嘅都係 嘅。咁我就喺個嗰度咧，就係話咧，咁我睇個網上面咧，有的而且確有生石嘅1000 yen。咁但係問題咧，就話佢即係網上面啲人就話咧，買1000 yen嘅嗰啲機， 我啲1000 yen嘅機啦。 咁咧就抽，咁但係啲人就話咧，唔好掂嗰啲機，因為你分分鐘撳 復嘅機會好大嘅， 復嘅機會好大，因為咧你入咗1000 yen咧，分分鐘彈嗰個咧就可能咧 100 yen嗰啲嘢， 係啦100 yen嘅嘢，可能你好彩嘅就580 yen都有。咁我直 接嗰啲俾外國人抽噶嘛， 咁我哋咧就通常咧 local唔會抽， 就會擺曬喺度。咁啊，譬如咧天白有一堆 HKT 又一堆 ，SKE 又一堆嘅，先系有啲580 yen 啊、780 yen 啊嗰啲就摆晒喺度。 哦，都仲有分嘅，而家就唔系全部100 yen。 吓，咁咧另外咧就摆，另外咧就佢咧就有一个箱，即系咧盒仔嘅。咁就擺曬啲生寫，就全部寫住前面就寫住100 yen 一張。 哦， 咁我就喺嗰度咧，哇，100 yen， 好似揀 DVD， 好似揀 CD 咁。 係啦， 因為佢係分 member 啊，分 team 咁樣去排噶嘛。 嗱，咁100 yen 嗰啲就冇分嘅。咁咧就其他嗰啲價錢咧就有分到邊一隊嘅。咁啊，初初咧就喺嗰啲嗰度咧就分咗嗰啲500 yen、700 yen嗰啲，梗係揾嗰啲心頭好先啦。 啱啱啱。 啊，咁啊，梗係嗰啲正啦。 嗰啲梗係正啊，但係嗰啲係 set 袋嚟噶嘛，應該。系 set 噶嘛啲？ 唔系有一张张买嘅， 我有一张张买 啊！我有啲买咗500 yen、700 yen 嘅， 哦， 亦都有啲180 yen 嘅，咁嗰啲就分得好清楚嘅，你可以慢慢睇清楚。 我知道，当然啦， 咁 因为 overall 嚟讲呢间嘢其实啲山社咧，我个人认为系比较贵， 系比较贵， 因为佢肯定唔，因为有时啲格仔铺咧，其实啲价钱咧系经济好多嘅。 但格仔铺经济好多，但呢间嘢咧，你呢 间，但系呢间嘢就 会上手， 系我都上手，同埋揾得易揾啲啊嘛，所以啲山姐，因为佢都排得整齐， 排得整齐啊嘛。 咁第二，咁好啦，跟住100咧，嗰啲咧就唔会话分边啲噶啦。总之咧，佢就话，唉，冇即系冇乜价值啦，就摆晒100嗰度，咁啊全部咧就 有啲专业 member 都喺嗰度， 全部喺齐度，即系我头先讲过嗰几扎啦，我最巅峰嗰阵时候，咁我又拣啦，啊准备啊谂啦。啊！大和田南奶嗰啲又準備真畢業咯喎，上西位又畢業咯喎， 我嗰啲都堆曬落100 yen， 堆曬落100 yen，咁我就喺度諗啦，哇咁多啊！啊咁啊慢慢抄咯，抄完之後咧就大家都知啦，我喺日本，你喺香港，咁我就喺度 WhatsApp 啦，咁啊收，咁啊跟住咧就地獄山社採購團咧就開始啦，咁啊睇下啲友仔好唔好彩啦，啱啱有幾個係好好彩嘅，咁啊大家都喺度隔空隔價啦，咁啊有一個人好唔好彩嘅。咁本来有一个咧，我就见到有第二张嘅生写嘅，我又要，佢又想要，不过佢又唔回复，咁我又就 冇理佢啦， 咁我冇理佢啦，咁我去到机场佢先话，我想要啊， 你话知佢， 话知佢啦， 咁我就，咁 我就系上机啊，坐咗坐啦， 咁你有两个就话叫我仲继续学，所以我话喂大佬，我上机啦， 系啊，冇理佢呢啲， 咁我即系咧，我就话咧，即系如果各位咧，即系如果你系想话储啲生写。想话对啲 member 有啲长情嘅，又想执到啲平嘅靓嘅生写咧，咁就去依间啦，就喺大学隔篱侧边嗰间，叫咩名话？ 二巴池 二楼嗰度嘅，咁啊记得千祈网上面嗰个人都话斋，千祈唔好抽呢个生写机啊，1000 yen， 因为以前，因为佢咧通常嗰部生写机一定摆最即系头奖嗰个系最 top 嗰啲 member 嗰啲最靓嘅生写。引你啲外国人去抽嘅，所以咧一般嚟讲 ，local 嗰啲人系唔会抽呢啲机嘅，宁愿去嗰啲牌揾嗰啲平价 机去抄啊， 宁愿即系又去抄，都唔会去揾嗰部机，所以其实 好少人玩嗰啲机嘅， 系好少人玩啊！以前当年咧最巅峰嗰时咧就周街都有啲咁嘅机嘅， 系啦， 就引你呢班傻仔去抽 嘅，全部见到嘅汽水机咁滞。 如果你想输一次嘅，咪试下咯。 唔系，不过有一样嘢， 不过 有样嘢我补充啦。我最得意就系话咧，因为我抽比较中意 NCT 嗰班姐姐啦，因为佢哋够傻啊嘛。咁我就谂住咧就喺度揾啦。啊，我有个现象我抄到嘅，咁我个个都有，阿加藤美男都有，阿中井梨加都有， 跟住 马如冇。 曼联属于比较，即系 NGT 由 NGT 然 后佢冇喎， 我知道，但系问题点解佢冇咧？其实可能解释翻少少咧，因为佢嗰阵时仲系 AKB 啊嘛，其实可能嗰啲山社咧佢归入去 AKB 嗰边多啲嘅，所以如果你去揾，可能直情 exactly 去揾翻 AKB 嗰边嘅曼联咯。 嗱，我而家有扎山社咧，有啲咧系今年总选之后嗰啲嘅。 我知唔系，但因为 有啲譬如你， 因为点解咧？因为有啲系，因为嗰时我有去嗰间嘢睇过嘅，咁佢啲山社咧，佢系跟有时咧会跟 group 啊，有时会跟 member 啊，直情嗰个直情有一行叫 不愿理应 噶， 冇，佢好奇怪啊，唔系可能系， 可能你要揾翻嗰边先有， 可能揾翻， 因为要揾嘅，因为 exactly 咧，如果你大 pop 嗰啲咧，即系例如啲环山友衣，佢有一条系有一行系环山友衣嘅， 用咩嚟揾嘅？用平假名嗰个市场嚟揾嘅， 用名揾嘅，唔系所以佢有时你揾唔到咧，佢可能要揾，要揾翻平假名嗰个名。 反而咧，100 yen嗰度就大把啊，鳗鱼。 我知。 系啊，所以有时啲嘢可能大家要撞手神咯。如依间嘢其实我，如果你揾散嘅山社咧，其实 O K 嘅。如果你揾一 set 嘅 set 咧，我就唔十即去揾依间嘅。 当然啦， 因为依间嘢 overall 嚟讲系贵嘅，同埋啲 DVD 咧，佢都有卖嘅，但我都唔会十即去依间嘢买嘅，因为依间嘢咧，其实佢只系拆咗山社之后，只可能平1000 yen 或者2000 yen 左右，其實我就 overall 佢比出邊貴 嘅，係佢比出邊貴 嘅， 係啊，幾分鐘你去 book off 揾咧，仲平過去 book off 或者 trader 睇下。 係啦係啦，嗰啲就我嘅人，個人就會實質去。如果你揾 DVD 嘅成咧，就會去呢啲地方揾咯。 咁你 book off 唔記得你 book off 你唔一定要老抽添。 我唔一定老抽，不過全港都有噶嘛，所以你其實你 overall 嚟講，你唔一定要去再老抽去揾你需要嘅 DVD 啊成咯。 好啦，再差唔多啦。喂，聖誕節啦，咁啊～圣诞新年都嚟紧头啦，咁啊祝定大家圣诞快乐啦，新年进步啦。 喂，但系讲多句，今年圣诞咧就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跟住咧就三四日咧翻工，然后咧就 过 新年噶啦。咁啊，大家如果譬如去日本咧，睇下有冇可以执到啲维尼亚航空咧走去嗰度啊。其实而家去日本好平噶咋。 O K。 咁你如果你其實咧，即係去抽魚丸好平嘅啫，咁啊大家講講啦嚇，係咁多啦， 好係咁， 好咁先，拜拜。